早前的确诊个案，当局提醒在他居住的大埔中心第十座，指明人士需要在明日进行强制检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和雷暴。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此外，大埔和沙田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7点，跌175点，总成交金额1,4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6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6.5升1元，美团290元跌5元，阿里巴巴206.4升1.2，盈富基金28.3跌1.8，药明生物139.8升8.5，比亚迪股份221元跌13.2，中国平安70.45跌1.5，港交所507元升1元，小米集团27.15升1.5，京东集团295.8升4.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56，瑞士法郎8.451，澳元5.78，加元6.206，新西兰元5.441，欧元9.1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美元，卖出1,81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狮子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嗰度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啦就已经取消，而家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多车，介乎菠萝斜径至到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嘅车龙啦，有待消散。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九华径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咁就系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九华径嗰度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那段挤塞，龙尾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还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7月14号骚动音乐。 吓亮，话咁快就嚟到呢一个开心星期三啦。好中意，点解系开心星期三 ？Happy Wednesday！ 我谂唔到咩字眼，所以求其噏一个落去。 叫酷热星期三咯，而家酷热天已经好验证生效啦。 星期二就系咩嘢咧？星期二就系、是、食嘢星期二。 系， 因为通常咧好衰嘅，我有一个习惯嘅。我每朝起身咧都会录 IG 嘅，唔知点解咧，即系你都知而家网上边啲演算法系好奇怪噶嘛，佢永远都唔知道推啲咩俾你睇噶嘛。而咧，我逢礼拜二咧都会即系有两个日子咧，一个礼拜六，一个礼拜二，我好留意好耐噶啦。礼拜六同埋礼拜二成日都会见到啲一啲美食 post 嘅，好搞笑嘅。咁然后咧，每次就系呢两个日子好衰啦，一开个 IG 就。見到一啲好好食嘅嘢咧，嗰鋪人就會嚟， 你賴咋？ 你當我賴啦，你當我賴啦，你自己留意一下，你自己留意一下，真係嘅，唔係講笑。 即禮拜二嘅時候嘛， 你禮拜二同禮拜六，你試下打開 IG 係特別多美食 post 噶，唔知點解呢個係。经过我非精密科学的计 算， 系啦，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人手计算， 或者个人观察啦， 系啊，个人观察。 咁跟住咁，你见到啲乜嘢啊？ 咁所以咧，喺一个礼拜入边咧，通常咧，即系你都知道我哋广播度系几咁多美食噶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我好多时候咧，一个礼拜咧，其实闲市咧冇乜特别，我都系公司嘅 canteen 食就算噶啦，唔好咁麻烦啦，系啦，简简单单处理咗佢。但系咧，一个礼拜我都总会揾到星期中间嗰啲时间咧，我都系会想出去食下一啲唔同嘅嘢，因为毕竟每日咁样翻工，每日食埋一模一样嘅菜单，同一间嘅餐厅，因为广播道得一间餐厅嘅啫嘛， 最好食嗰间， 最好食嗰间， 都系得一间啫，因为 咁然后咧， 哇！你真系即起晒头，我哋 起晒头。咁然后咧就会喺星期中啦，揾一个比较得闲少少嘅晏昼咧，我就会出去寻找一下啲美食，或者跟一啲网上嘅推介就去食一啲嘢。咁话说，点解今日会讲起呢个题目？因为琴日好开心啦，终于有机会可以同我嘅偶像去一起出去食 lunch， 再监制啦， 就系波城。系啦，咁啊，因为平时波盛都唔系一定喺中午时间就喺度嘅，有时佢都会忙碌嘅，因为都出边比较多 job 啦，我估，咁所以 有阵瞓醒可能系， 系啦， 因为之前嗰晚做得太晏， 系啦，咁好难得地，琴日阿波盛中午嘅时间好精神奕奕咁翻咗嚟公司，咁所以咧就邀约咗佢出去，完成咗我一个好冲动嘅想法。就係話說，我琴日好想食米線，真係唔知點解好想食米線，因為我見到。 但你見到個米線係有冇話就係我哋食嗰間啦？定抑或係其他嚟？ 唔係，嗰個事源係因為又係碌 IG 嘢的我啦。就係話說，我琴日朝頭早啊碌 IG 嘅時候，見到有一個朋友，佢唔喺香港住嘅，佢香港人，但係佢喺新加坡嗰邊工作。咁然後咧，佢就 post 咗一碗米線出嚟。咁我就私底下 inbox 佢啦，我話：哇，你碗嘢好似好正喎，呢個米線咩名堂啊咁樣。咁佢又冇覆我，可能做緊嘢啦，朝頭早翻工咁。咁然後咧，我見到佢嗰碗有少少感覺似係酸辣嘅米線，咁我就唔知點解好想嗰、那個口水湧出嚟啊！嗰股酸辣喺我嗰個脷嗰度咧， 好似 feel 到嗰個味喺個口裏邊咯， 喺度攞下攞下咁攞咗好耐，哎呀唔得！我今日一定要食米線，跟住然後我哀咗波盛好耐，我波盛不如我哋今日出去食米線，跟住然後順手就即係因為我驚，如果淨係我同波盛兩個，波盛覺得可能唔係咁，即係唔係覺得好有呢個需要啦。咁我就話啊，咁不如咁啦，叫埋監製一齊去啦，咁樣。 你咪拉到個人係嘛？其實咪攞嚟除的士啫，係咪諗住？ 又冇咁講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個大到嗰個動力係大到。你都知道啦 ，lunch time 時間有限，即係連搭的士去食一碗米線咁簡單嘅事，係你會選擇搭的士去啊？ 其實好黐線嘅，佢呢個要求揾我嘅時候咧，因為我本身尋日晏晝翻嚟做完訪問之後，就我又要有訪問展啦，同埋要買定一啲叫做禮物俾後援會嘅嘉賓嘅，咁所以咧，跟住你問我話去食米線嘅時候，諗哎呀，驚趕唔切嘅，咁但係你講個地點咧？又咁即係個區啊，我可以又買到我需要買嘅嘢。 係， 咁然後仲 offer 埋，哇！的士來回，因為你嘅時間仲趕我啊嘛，因為你有限時啊嘛。 係啊， 咦？有的士來回， 幾吸引 啊。係咪啊，你好似仲搭少咗兩程車咁樣喎，唔使自己碌落。 因為本身可能諗住一係就行落樂富，一係搭巴士落旺角咁樣搵嘢嚟買啦，咁有幾吸引。咁啊，跟住我就進行咗一個開始計時嘅狀態，因為我俾佢搞到我都好想食。 係， 即係你講完嗰個米線之後，如果我腦裏面浮現咗個畫面咧，跟住就會開始經過口又會有一啲味啦，咁樣，跟住你就會有個心癮，就覺得你起咗個癮，你就一定要食咗佢。 係係係係啊！同埋我記得點解揾卡文啊？即係頭先我藉口嚟啫。即係最主要嗰樣嘢就係因為食米線，我但我又話我唔想食連鎖嗰間，即係我唔想食 X 哥。咁、所以咧。阿、Carmen 就同我講話，唉、深水埗有一間老字號好正噶，佢又有 起鍋雞。老字號呢三個字真係， 哇！老字號呢三個字已經足夠俾一個原因你落去食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唉、又起鍋雞又成咁樣，哇！好吸引喎、啊，咁我唔得啊，真係衝落去，即係因為得嗰一間啫，咁啊衝落去呢個深水埗嗰度，咁我哋三人成行啊，最後我覺得係。冇 不枉此行， 不枉此行嘅， 即系赶得嚟个交通贵都好多，系咪觉得过瘾啊？ 过瘾嘅，同埋你即系嗰样嘢系你递到食唔到嘛？我如果净系纯粹好想食碗简单单米线，我冲落去九龙塘食都得啦，啲连锁 深水埗老字号嘛，嗰间 系啦。咁因为重点嗰个 friend 咧影出嚟嗰碗米线咧，佢望落去咧，我以为系即系咪新加坡有啲乜嘢特色嘅？米線咧，即係啊，好似好正，即係我喺香港到底揾唔揾到呢一種米線？當時我嘅諗法係咁樣嘅。咁然後咧，後屘我個 friend 真係終於覆咗我，佢話其實都係 X 仔嚟嘅， 都係雞肉麥片， 都係係啦，都係淡 X 嚟嘅， 生少辣。 佢話係。是咩？原來新加坡都有淡 X 嘅咩？咁好咯。但係嗰一下咧，即係唉，照片啊，照片啊。 但係會噶嗱，你係睇朋友啲 social media， 我冇發現到我嘅 social media 星期二六比較強，因為我好少睇關於食嘢嘅嘢嘅。 O、okay、K， 坦白說，我睇嗰啲都係其他 咩嘢啊？咩嘢啊？ 其他啦， 咩嘢啊？ 唔知点解无端要讲呢句咧？ 打波嗰啲啊， 系咯系咯嗰啲咯，系啦夏天咪睇下海滩啊，大家出海玩啊嗰啲咯。 找紧夏天的尾巴， 冇错 啦。明明都仲系而家几多月啊？ 而家七月啦， 都找紧夏天的尾巴。 我找紧夏天嘅肾脏嚟噶。 我都唔知个尾巴找几个月啊，要找几耐啊，大佬。 而家中间位，但系我通常睇电影咧，睇电视剧咧，或者睇动画咧，呢一啲只要出现一啲食嘢嘅场口无论佢食嗰啲嘢，如果咁啱 click 中，例如日本就最兴你话你 shabu shabu 啦、刺身啦、拉面啦，或者烧肉啦，或者佢食关东煮啊，或者嗰、那个叫咩啊？佢有一个大阪烧系啦，你一见到咧，你就会想食。跟住如果你睇西片，佢锯扒饮红酒呢啲 OK 噶嘛， 好想食， 我又中意嘅。以前睇 Running Man。佢食嗰个部队锅， 哦，系啊系啊，部队锅又系一件邪恶嘅事。 因为佢玩个游戏，但系牵涉到啲上菜次序啊，跟住大家食嗰啲嘢。平时你突然之间你唔会谂起部队锅， 系。 但系嗰日睇完之后，我嗰晚就会好想食个部队锅。 我明啊。 拉面就又系唔使讲啦。 系。 咁呢啲菜式如果本身我都中意，一睇完其实你系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欲望系好想去食噶。 嗰种冲动系你会不计代价。你谂下，讲真句啊。我哋琴日搭嗰个的士钱系贵过我哋碗米线， 贵过啊！你来回其实系噶， 系啊，所以嗰种不计代价都要去食到咧，即系我觉得嗱，衰啲咁讲，其实有啲奢侈嘅，系唔应该咁样。 但系你间唔中，你都系攞嚟氹下自己啊嘛。 系啦，咁我觉得生活真系好苦闷嘅，有时我觉得间唔中有下呢啲，我哋有啲开心嘅回忆系嘛，即系生活啊容易过啲啦。嗰碗明明系酸辣米线，食落口都甜甜地嘅，几开心啊！ 我好记得有一次就系我。我哋喺咪后讨论紧拉面呢样嘢，必须要再同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斌神系呢个好中意食拉面嘅， 再讲啦。 咁佢一讲到你今晚 想食， 然后嗰次咧佢就推介即系香港有边啲嘅拉面佢好觉得好食啦。咁我嗰日咧咁啱夜晚就落尖沙咀区，于是乎佢就同我介绍咗尖沙咀区。嗱，你就试下呢间即系尖东嗰间就我觉得好食嘅。如果唔系你嗰边唔近啊，你去翻大商场嗰边都有一间嘅咁样。咁我就话，但我去个范围咧有一间连锁嘅，或者连锁嗰间啦。 哦， 系啦，就唔好啦咁样。 系。 咁但系嗰晚咧，因为落去嘅时间，你始终十点就收啦嘛。 系系系。 嗰晚落去嘅时候咧，你推介嗰两间好好食嗰两间， 都收咗啦。 佢都删，我直情系搭紧巴士已经打电话俾佢。 哦。 系啦， 我话我而家过紧嚟，我应该可能九点半左右到，我好快食。last order 几点？佢话我哋 last order 咗啦。 哦， 咁冇办法啦。咁但系因为嗰刻你真系好想食啊嘛。 系。 于是乎咧，我就去咗连锁嗰间啦。 系。 唔紧要啦，有得食就食啦。 系，起码解决咗嗰一刻嘅冲动先啦。 我去到嘅时候咧，大概九点四五左右。 嗯。 因为你十点话收，其实佢哋有阵时搭九可能已经落闸噶嘛。 嗯。 跟住去到门口嘅时候，见到佢可以收紧啲嘢噶啦。 系。 收緊啲牌啦，入面有客人食緊嘅。我就話你哋 last order 幾點啊？嗱，十點收你知㗎啦，差唔多㗎啦咁。我話我好快嘅啫，我十分鐘可以食完個面嘅，你俾我入嚟食啦，因為佢再客人啊嘛。 係， 我十分鐘搞掂㗎啦。你好快嘅啫，我自己一個人食。跟住佢話好好啦，你睇時間啦，咁啊俾我入去。跟住搭四五坐低啦。好似搭七就已经可以搞掉， 哇，好劲啊！不过呢个系食拉面先得， 系啦，因为拉面本身快啊嘛，同埋嗰个决心系影响到佢啊， 系 佢俾我震慑咗， 点都要食完佢。 我话俾你听，我食得好快，但你边个食就得噶。 不过我有一次仲变态过你啊，有一次咧同你一个同样嘅情况就系好想咧，点解系我哋变明音乐节目嚟噶嘛？喺而家，但系即系嗰下咧好想食，有一晚又系好想食拉面，咁但系自从即系夜晚十点，即系好多嘅食肆都唔开之后咧，咁变相你而家食拉面嘅选择少好多。你喺好多地区，你真系可能九点零已经揾唔到拉面食嘅。咁有一次咧，有一样嘢好，而家一个连锁好大型买日本嘢嘅超市咁样啦。咁咧有一间好出名嘅连锁拉面嘅包一包包，可能一個包裝五 pack， 好貴嗰個 啊嘛， 廿四噶嘛，以前 係啦，咩蘭嗰個啦。咁跟住然後咧，我真係咧，我平時都唔真係屋企唔係話點成日煮嘢食。我嗰日買齊買足料，買咗一 pack 豬肉，跟住然後買咗嗰啲拉麵，真係屋企落嗰一啲，跟住然後。山长水远车到翻屋企，其实都好夜噶啦，凌晨时间系唔应该食宵夜噶啦。其实你瞓着，第二朝起身都系你就唔会觉得肚饿啊。但系我嗰朝都嗰一晚都要煮埋个拉面食埋先肯瞓，嗰种冲动咧真系，我都而家都揾唔到方法去制止佢。 所以呢一种咧系一个好 magical 嘅 moment， 就系你遇上咗嗰样嘢食，哪怕你咩场合见到之后咧，就系嗰下啪啪着咗咧就有 feel 啦。早前呢一首歌，呢一套剧里边嗰种嘅状态，阿大叔掂到佢只手嗰下就砰塌着咗。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我，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 你试下将个你字代替一种食物去谂住佢。 如伴你看一次浪，都怕夜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我？像雾里探路。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 世界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 同 Eden 嘅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巴基斯坦北部一架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遇到爆炸袭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说，至今造成12人死亡，包括9名中方人员。这架巴士载有中方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人员，在开往施工现场途中遇到爆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谴责事件，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和严惩凶手，并切实保护在当地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警方拘捕一名31岁姓何的现任元朗区区议员，涉嫌企图刑事恐吓。警方说，有人去年3月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则的讯息，大意是说收到街坊投诉，说天水围的公共屋邨有街坊聚集玩啤牌造成滋扰，又声称去年3月23号会进行扫场行动，棍、棒、刀和锯他都有，并上了一把刀的图片。警方调查之后，今早在天水围的寓所拘捕这个人，并检获两部电脑和一把刀。警方完成调查之后，会落案起诉他企图刑事恐吓。前年元朗721事件，5名被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两人早前已经认罪。法庭第二日听取被告求情，法官质疑部分被告解释当晚持棍到场是想保护自己，以及为什么知道车站有事发生而未有报警。法官又表明，第五被告邓怀森在案中有指挥角色，刑期要比一般参与暴动的人更加重。至于第四被告林启明，他已经还押两年，在案件开审之前认罪，表示代表律师是说被告有悔意，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只是希望法庭考虑给他尽早出狱和家人重聚。教宗方济各出院。美联社说，84岁的教宗离开意大利罗马的医院，登上一部黑色车窗的汽车离开，回梵蒂冈。方济各今个月4号入院接受结肠手术，手术之后曾经发烧，而刚刚过去的星期日改在医院的露台主持祷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的意外事故清场，但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现在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而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都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而反方向龙翔道观塘近狮隧桥底的快线刚刚又有意外，今次现在的交通都是繁忙，龙翔道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去观塘的车龙就排到近风力楼。而在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九华径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这段青山公路较早前是一度要全线封闭，现在就快线开返可以通车，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就在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开，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九华径有意外，现在慢线都是受阻，车龙排到去长沙环熟食市场。

这里得翻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势掉我。笑一百分，人家对眼都对晒 心声。释放走太得太放，心比奔塔推到四方，只怕一瞬间遗忘。发光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保证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就反正是我自我。 佢哋四个咁啊！俾你 era， 我们不错。佢哋四个都咪靠住啲乜嘢外表去揾食噶啦，真性情先系最重要啊嘛。咁啊，波成你影相都系想望落去比较有亲和力。想咁孤单，想搵下朋友啫。咁所以笑同唔笑，唔系你影相嘅重点嚟噶。 Delta T 寂寞的雪糕。是啊，波，你影相买 profile pic 呢啲，其实都系想 show 到自己嘅生活态度啫。咁不如将自己嘅个性放出嚟，你中意开心咪笑咯。到底星期几的你是最做到自己的你啊？是不是星期五啊？如果是，你就用一个星期五的毛去影相啦。听过有力津的星期五放纵。 如果要说道别， 再会面，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了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 的確呢，做自己最開心的那個 moment 就是最耀眼的了。聽過有 Hazel Trio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如果大家不知道影相應該擺什麼 pose， 擺什麼表情，教你一樣東西，想一下一個你喜歡的人。 天色昏暗，沒有誰意想起你，想問你 深夜的时候，想起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笑得特别甜的。听过有张曼芝的《深夜浪漫》。当然，有时一个笑容可以令到对方感到有亲切感，同时间一个暧昧的笑容亦都会令人觉得你好难捉摸啊！ 纷扰的呼吸声开始催促寂寞下跪，痛心小的指针都掀起空虚，热烈地作弄，又为手已舍不得。 的位的不解，新一篇自信直唱前去，不必等得太太赖赖。不管声音多重影，不需等心思重整，多么利益只想要分手，彼此都偏情极，不得不直视失败，不得再面目失态，想用力他定他都不敢用尽人的依赖，把新的天真浪费掉，长倦意，熟悉的气氛后悔后悔自尊意，将心理交换快感这位有所思，伤口都不允许忧郁被他不知。 信赖奥运会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和雷暴。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此外大埔和沙田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和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九华径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咁而家只是有快线可以通车，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之路。咁呢一宗意外都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车龙过咗风力楼。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都是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大榄角。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马坑涌道，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

校专属嘅图像喺网上面最多 like 嘅话，佢哋就会嚟到你学校唱呢一首歌俾你听。最高的 DJ 嘅 Howin 填词 Wyman， 编曲 DJ 黄兆铭 The Lost Voice 监制 Howin 阿添关礼心。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 ，DJ 圣马力诺之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放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比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佢出嘅新歌好鍾意啊，好好听啊。 我都好鍾意，佢真係发挥得好好。所以我要送呢一句 叶巧林李俊之。 我觉得呢个林李俊之都表达得林李俊之啊。 收到音乐嘉宾是由叶巧林李俊智啊， 系多谢晒，点林李俊智法啊， 你成个人都林李俊智啊， 系有得解释嘅。 我真的很想听下你点解释。 但系我哋首先就将呢个卷轴绷阵咗，俾叶巧林先。 系啊，嚟到第三卷啦，由之前嘅金枝玉叶巧林去到叶巧林危不乱之后咧，有呢个叶巧林李俊智啊。 系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系可以继续搭上去挂喺度啦。 系咯，我。先同你讲，我话之前你送俾我嗰啲咧，系完全系挂喺同一个位嘅。咁我而家应该系第三卷咧，就挂咗喺上面啦。 系啊，可以搭上去啦。咁 冇错啦，冇错。 系啦，继续储咯，一路 keep 住储。 一路 keep 住，睇下可以储到几多咯。 其实嗰个林黎俊智咧，一嚟系讲紧阿 Misha 啦，另一方面都系讲紧我哋点样将呢个名字发挥到 林黎俊智， 已经系第三。 呢个先系重点啊！大佬， 兜个圈嚟赞自己啊！ 我觉得波成真系好叻噶。 边个谂噶？ 喂，边个谂噶？呢个系。 你諗㗎嘛， 即係我哋傾下傾下，咁跟住就覺得呢一個好正面嘅， 係啦， 係啦，亦都係喺覺得係喺你嘅演出上面，你嘅 performance 咧， 係啦，好啱。 我覺得林李俊智呢，我哋覺得呢一樣嘢都可以即扣到喺表演上面嘅， 多謝多謝。 即係喺過往，哪怕比賽或者自己一啲嘅 show 啊，各樣嘢咁樣都係啦。但如果問喺你自己經驗當中，有冇一啲嘅演出咧，你係幾回味？有一種即係林李俊智 kind of 有種好爽啊！真係嗰次，哇！我真係～好投入地 啊，有啊！最近嘅话就嘅系我一个音乐剧啦，我第一次嘅澳门的音乐剧呢个表演咧，我系演出咗三次啦。咁我自己觉得我真系淋漓尽致嘅嗰一个 performance 系第二个 performance， 第二日我觉得自己系做得最好嘅。做完之后我觉得哇，我一个 mistake 都冇啦，再加上自己唱完系爽啊，我第一次有一个爽嘅感觉啊。咁嘅嗰一次我就真系觉得最好啦。咁始终咧，咁我以前系classical 出身啦，咁变咗去唱翻一啲香港嘅音乐剧嘅时候咧，我好似回到家嘅一个感觉咁。 系， 因为喺文化中心嘅大剧院度唱咧，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噶，同平时一啲嘅 concert 咧去唱咧，咁好似严肃少少啦，喺嗰个环境咁啊，红色嘅地毡望住，都几感慨。我去到第三，点解我觉得第三唔系淋漓尽致咧？因为我觉得有少少可惜啊。到最后咧，我系几乎喊咁滞。我覺得，我唔知道下一次會是幾時可以再踏入 一個場地去唱呢，咁覺得有少少好唔捨得啊！ 哦，即係演出緊嘅時候個心情已經有少少不捨。 我哋唱到差唔多最後未 encore 之前嘅一隻歌咯，咁我就有少少眼濕濕啦。 哦，所以就out full 咗咁樣咯，明白。但係今日我覺得呢個題咧，即係開得好啱啦，因為啱 Misha 都提到，即係佢以前係即係一啲 classical 嘅出身咁樣啦。因為我記得以前 Misha 應該係讀 APA 出身嘅，咁然後就係、是、我就喺度諗緊點解會。啱覺得淋漓盡致係好啱貼題嘅時候，就係因為係咪就係因為喺 APA 嗰陣時經歷過嘅一段階段，一啲 training 可能喺唔同方面，可能演繹上啊、唱歌嘅技巧上啊，都有好幾年咁樣嘅積落嚟嘅經驗啦，所以令到而家發揮係唱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作品都可以容易 handle 到啦， 容易 handle 得淋漓盡致。 係啦，係啦， 我覺得係有幫助嘅。雖則其實我都摸索咗好多年啦，因為由 classical 轉去 pop 嘅唱歌方法其實真係好唔同。但係而家又原來而家嘅大眾其實開始接受多元化嘅音樂啊，咁變咗喺我之前嘅一啲 performance， 我可以唱到 classical 嘅時候，大家嘅接受能力都好高。咁我又的確我係習慣喺舞台度表演嘅，因為喺 APA 都五年嘅時間啦，喺個舞台上面不停咁樣表演，咁變咗我係喜歡喺個舞台上面咯。咁亦都喺音樂方面嘅都咁多年啦，咁發現原來我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好多唔同，學你話齋可以好多唔同嘅音樂嘅範疇，我都可以做到咯。其實我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到㗎，但係我又覺得唔試又點知咧？咁好多時候我哋唔好因為怕一啲未知嘅嘢而唔去試咯，反而。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我觉得虽然年纪没有现在时候的青年那么年轻了，但是都年纪这件事不可以阻止你去试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在每个人的身上不是说只是在音乐，在人生里面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都不要怕了，先试了先。可能是哇，可以發揮到一片新的天地咧。 OK， 咁啱啱呢一個嘅音樂劇，咁會唔會嗰個感覺都因為近年叫做即係都冇玩過呢一類嘅嘢、 我未玩過，係啊，係 咯。咁所以有機會，首先你講喺個 stage 上面有呢個期一啦，第二就係你話即係個接受新挑戰咧。咁嗰陣時係咪一邀請你，你都好快就已經決定，哇，不如試下啦。 女凡應嗰只跳啦， 係嘛？嗰時 好想啊，係真係好想，因為確實係因為比賽人哋先會見到咯，咁之後就邀請我嘅時候，哇有高勢章喎、當然好想去參加啦，因為我知道參加完呢、這個亦都會打開咗個門，俾好多行內即係音樂劇行內嘅人會睇到啊，原來可能葉巧林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就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工作嘅 offer 咯，係啊，所以 就即刻就 系啊！ 但个 preparation 上面或者准备上面，同以前其他嘅演出有啲咩唔同嘅？一个音乐剧去准备嘅时候， 有啲乜嘢唔同啊？都系咁样练嘅啫，都系音乐上面嘅练咯。咁但系即系譬如我自己喺我自己啲歌里边啦，咁好少会有少少嘅戏成分啊，或者跳舞好少嘅。咁但系喺个音乐剧里边咧，我哋系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咧，系要记晒歌词啦，背晒啦，十几只歌啦，跟住亦都有好多走位，台上面嘅走位啦，台上面嘅一啲跳舞嘅 steps 啦，嗰啲全部少少嘅演戏嘅技巧咧，其实全部都要有咯。因为呢个音乐剧佢冇戏，冇唔系话真系成套音乐剧去做嘅，系好多嘅音乐剧攞到去里边一啲经典嘅歌，就系一个演唱嘅咁样嘅一个 performance， 但系又唔系就咁企喺度唱噶嘛。咁我哋里边都会好多同好多嘅八個人一齊唱嘅部分，咁裏面中間就有好多少少嘅戲嘅成分咯，我覺得好好玩啊！成件事 係咪戲嗰啲係比較難啲啊？你會覺得係即係成個音樂？ 好彩咧，就係唱住嘅，唔係講說話，全部都係唱嘅。咁對我嚟講就比較容易少少 handle， 因為以前唱 classical 嘅時候歌劇啦，咁亦都會一路唱住嚟做戏嘅，咁呢样嘢都还可以。咁如果系斋系台词对白形式，跟住先至再唱歌嗰啲啦，我都会比较难嘅。咁我暂时就未挑战到呢一度。 住咯， 但其實 opera 同埋即係音樂劇咧，我有時可能都會有啲人撈亂噶嘛。其實 我都試過撈亂， 係佢都試過撈亂，有聽。 即係你 Phantom of the Opera 要係 啦 ，opera 係啦，即係會噶嘛。即係我對於我哋呢啲行外人嚟講，即係會咩？ 歌劇 opera 咯，咪歌劇唔同嘅歌劇係再耐啲嘅歷史啦。佢好多時候都係外語嘅形式啦。咁但係跟住去到音樂劇嘅時候係。容易啲接受嘅，我谂大众。而家我系啱啱做嘅系，原来我之前都唔知嘅，原来香港广东话都有咁多嘅音乐剧咯。咁呢啲音乐剧就比较生活化啲啦，可以咁样讲啦。 OK， 咁啲歌系冇歌剧嗰啲咁难嘅，我自己觉得系啦。歌剧嗰啲真系练死人啦。 有冇试过挑战过噶？ 未啊？ 即系歌剧嘅一啲嘅演出。 有啊，嗰阵时喺 APA 嘅时候，每年都有歌剧嘅演出咯。咁但系嗰阵时候，我应该系到最后一年，我先做到主角嘅。 嗯， 啊、其实是咁啱，因为学校冇乜人啦、啊，嗰阵时。 啱啱仲想问阿月点样先至能够可以 兼任起呢一个主角嘅身份咧？ 冇乜人、啊，我又唔系唱得特别好嘅，我自己觉得系歌剧嘅发展。咁但系反而啱啱喺歌剧同埋流行曲中间咧，有呢个音乐剧咧。咁呢个啱啱系。攞咗個一個平衡嘅，咁因為音樂劇嘅唱歌嘅方法咧又唔同流行曲，咁音樂劇係冇 opera 唱得咁嗰只噶嘛，咁但係仍然都會有，即係好似唱嗰啲迪士尼歌咁樣咯，係、都係大眾接受多啲嘅，唔使有咁多震音嘅，但係可以有震音咯。咁、 okay. 但係流行曲嘅時候，你要比較 control 噶。 系咯，系咯，所以啱啱 Misha 一路讲，其实嗰、那个即系由你嘅 background 即系 classical 转到去 pop， 由可能出道嘅时候已经大家会问啦，跟住帮你自己摸索啦，跟住比赛嘅时候喺镜头面前都会有去谂呢一即系讲呢一样嘢。咁其实去到而家啦，即系而家嘅 Misha 呢一样嘢系咪已经渐渐地揾得到嗰个平衡，或者中间有啲转捩点，令到我而家比之前可能 feel 舒服一啲。 我而家绝对系舒服好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咯，即系点样去定位咯。咁好多时候啲人都话，我都唔知点样定 Misha 究竟系唱啲乜嘢类型嘅歌噶咧。咁即系可能系有啲惨情歌嘅代表啊，治愈系嘅代表啊，咁样 水质系嘅，有段时期系 有段时期啦。咁但系究竟 Misha 系乜嘢咧？咁都系阿祖启发咗我咯，就觉得 Misha 嘅可能性好大，呢样嘢冇一个定位俾佢，其实呢个定位咪就系你嘅定位咯。咁即系你系可以做一个多元化嘅一个人咯。咁唔好因为一个框一个标签而觉得自己我唔知应该去边啊，唔知应该条路点样去行啊。反而我而家好舒服嘅就系公司亦都好 support 我做嘅嘢，就系每一次出歌，每一次嘅演出，即系我会想有挑战俾自己，有啲新意带俾大家咯。咁所以我 keep 住想会以后落嚟行呢个方向咯。一路俾啲新嘢大家睇。 咁但係頭先即係我哋今日個 topic 講返轉頭，就係喺呢個淋漓盡致上啦，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呢喺 performance 演繹上都會有一啲時期係可能未 get 到自己個位點樣拿捏先係最啱最適當。Misha 有冇一啲時期都係要摸下好似摸象過河咁樣，然後就終於去到一個時期就覺得係啦，呢個係即係好似開咗竅咁樣啦。 我絕對係一路，我入咗行咁多年都係唔知自己做咗咩咁啊！ 一路都摸緊， 一路摸緊咯。我摸到 成隻大笨象都摸曬啦。 我諗我真係摸咗八年，由上年嘅比賽之後，我先至知道自己想點咯。中間嗰段時間摸都係試下咯，唔試都唔知噶嘛。咁反而到完咗一個比賽，出咗一個浸浴啦。咁咁即個反應其實非常之好啦。 係啊， 多謝櫃台， 好多嘅同事嘅支持， 櫃台同埋大家 DJ 嘅支持啦，攞咗自己嘅人生第一個啦，第一次嘅第一啦。咁所以俾咗我好大嘅信心，去接住落嚟去做更加多嘅嘗試，更加多嘅歌，好嘅音樂俾大家咯。咁而家我個人可能係 大胆咗咯，唔会咁诶，同埋忠于自己多啲咯。 嗯， 想做啲咩咪去做咯，自己中意咪去做咯，唔好计算咁多。虽然我知道公司嘅立场一定会系会再计算多啲嘅，咁但系我唔需要帮公司谂埋呢一步噶嘛。其实如果你连嗰步都要考虑，咁你真系、太框住啦。咁所以就自己发咗声先。自己講咗自己中意啲咩嘢先，好好咁樣同公司嘅溝通，好好表達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大家再攞個平衡，咁依個係一件好事咯。 我想戰勝一身有緣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膚剩餘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迎着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望无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底，拾回活着的自觉，是有血有泪，身强壮比较敏锐，谁要做傀儡？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网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好，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阿 Jade 揾嚟咗建筑设计师黄卓健 Richie， 讲讲弃置树木重生嘅梦想故事。 我哋而一刻去种一棵树，可能都系讲紧50-60年后，我哋下一代先会享用到嘅一个资源。当呢啲树木都冧咗，我哋只系出一分力，唔好俾佢车去堆填区，可能已经救起咗100年嘅功德。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崔健堂， 乜嘢事？ 崔神厨房暑假期间 有冇特别搞作啊？ 吓， 一定有嘅。 点会冇啊？ 快啲讲啦， 好心急啊！唔使急，一定有。 Yeah！ 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晨光第一线， 哎哎。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one, so done, so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叶巧林啦， yeah. 叶巧林你尽知啊，系啦，头先都有讲到而家开始即系摸索得到嗰个状态，亦都会大胆试一啲新嘅嘢。 系 咁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就系一个非常之好 嘅 示范，系啦，怪物括弧深受 version， 系啦，呢一首歌咧一开始奥罗宾都系会估一啲关于呢首歌嘅嘢，交俾你揭晓，睇我估得啱唔啱啦。 好啊， 系啦，都系例牌，即系如果我哋估得唔啱咧，大大力 ban 落嚟 ，ban 落嚟， 肯定就得噶啦。 好， 我先啦，好嘛？ 好， 我觉得我几有信心，因为今次 未知啊， 系啦，因为咧今次喺呢个怪物深受 version 入边，即系都见到一个系之前冇见过嘅 Misha 噶，我觉得系。咁、其实我觉得喺呢个作品度，其实 Misha 终于表现到一个系一路以嚟好想攞到出嚟嘅自己，但可能之前有好多种种嘅原因，未必够胆咁大胆将呢一面嘅自己攞出嚟，咁就终于透过怪物深受 version 咧，就完全将嗰一面释放啦，咁样。 边一面啊？ 就是一啲比较大胆啲狂野少少嘅一面啊，系。 系。咁我估嘅咧，因为今次呢一首系轻快一啲 new disco 曲风嘅歌啦。 系系系。 咁因为有阵时 perform 问啲音乐人，佢哋都会有机会作歌嘅时候，佢一首慢歌，咁然后透过编曲啊 rearrange 之后，令到佢变成快歌。但呢一首歌，我觉得咧喺你作嘅时候，其实脑里边已经谂住，我既然要挑战新嘢。不如就試下跳舞歌，所以同波德預計喺作曲嘅階段最早期已經係輕快嘅，並不是之後先至換嘅，係啦。 叻豬 係啦，我估係呢個 你叻豬即係啱啦， 即係我啱， 即係佢啱啦， 我都搏一搏㗎啦， 好聰明啊，係啊，我嗰陣時寫就已經想挑戰，我哋同公司開會嘅時候咧，就已經想話寫一首跳舞。又唱又跳的歌， 咁寫嗰陣時候同阿波多野預計已經係諗住，喂，不如玩啲 disco 嘢啦。咁就寫嘅時候就已經係咁樣啦。咁依個絕對係一個新嘅挑戰啦。咁其實我覺得阿 Bunsen Burner 都啱嘅， 係 都啱 嘅，就有少少唔啱啦，即係我覺得嗰個感覺 係你係講到可能係造型方面啊比較誇張嘅狂， 係或者可能係嗰個表達都係嘅，我覺得即係嗰種唱法啊咁樣都係嘅， 係噶，依個都係自己想玩嘅嘢，咁喺錄音室嘅時候，Edward 都。好大嘅自由空間俾我去玩自己嘅聲音啊！咁到底怪物應該係點樣嘅咧？咁我哋錄音室裏面就玩一下唔同嘅聲線啦。咁去到 MV 嘅時候咧，其實我依個造型啊嗰啲，我全權係交俾阿 D 幫我諗嘅。咁阿 D 就幫我諗咗一個很好好嘅 story 啦，森林女王，邊個唔想做女王啫？ 做啲咁靚嘅女王喺度啊，大佬！ 係咪先？係咪先？所以佢講咗個 story 嘅時候話收納啲靚嘅嘢。小鮮肉喎，咁啊梗係開心啦。我相信每個我咁上下年紀嘅女仔咧，都好想 collect 呢啲嘢嘅， 個慾望就滲出嚟啦。 個慾望點都會有嘅，但係個理智就會 control 自己唔好咯。 係啦，都要補翻少少矜持。係啦， 冇錯啦。成首歌都係我覺得好好玩嘅一個 project。我而家覺得即係最緊要嘅結果唔緊要啊！即係到底又係我會唔會令到所有人中意我嘅造型咧？會唔會所有人都中意呢首歌咧？我已經覺得唔緊要啦，因為我成個過程裏邊咧，我玩得好開心。有少少係咪自嗨啊？係咪叫做 都唔係㗎？聽眾都同你一齊嗨㗎嘛？係 咪啊？係啊！我好開心你兩個咁中意啦。所以成個過程裏邊，我享受，我覺得已經係滿足咗我心裏邊我最想做嘅嘢，咁已經好好咯，好開心。 咁喺作呢一個曲嘅階段嘅時候，因為你話都幾中意啲 disco 曲風，因為其實譬如你話要跳舞嘅歌，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噶嘛。咁但係揀咗佢，譬如啱啱講嘅 disco 呢種 new disco 嘅話，係有冇特別原因？可能你自己本身中意聽。 冇特別原因啊，可能我哋初初諗係有少少以前 Lady Gaga 嗰啲歌㗎，咁樣諗㗎。咁但係跟住就諗下，不如再加啲新嘅一啲嘅元素啦。咁加咗一啲電子嘅唔同嘅聲音嘅效果入去咧，有少少懷舊得嚟咧，係有新潮喎。咁我覺得幾好喎，即係所以成個編曲佢哋都做得非常之好咯。咁我真係全權又係唔關我事啦， 就交俾 交咗俾波多野預計去做咯。咁所以出到嚟嘅效果我自己都好滿意。咁尤其係我哋寫歌嘅過程，即係點解會有一個怪物嘅諗法咧？咁我覺得而家應該大家都會明白我想講嘅嗰樣嘢咯。每個人一定會活著一個怪物喺裏面咯。你參在你係可唔可以 control 得佢好好咯？你嘅慾望有幾大，其實都可以成為自己一股嘅能量去繼續做好佢。我又幾中意，即係幾想去佢幾想去同大家分享呢樣嘢，同埋幾想同大家講唔好，即係覺得呢個慾望係可能好。唔敢攞佢出嚟啊！抑壓得好犀利啊！當你抑壓得太犀利嘅時候，個人會係好唔開心嘅，係咁你應該將呢樣嘢諗得 positive 啲咯。 係，因為之前咧同 Misha 訪問講動漫，佢係講蠟筆小新 哦， 今次呢一個嘅靈感就嚟自即係都係 Sweet Home 韓國嘅呢一套漫畫，後屘改編咗有電視劇。係 啊，我反而係睇漫畫嘅。 睇漫畫，係睇。一個世界觀都唔同噶嘛。 係佢唔同㗎，有少少改變，有少少變㗎。咁我又中意，我中意睇漫畫多過睇電視劇 嘅版嘅， 因為始終我覺得係原裝噶嘛。我覺得真係好神奇，佢個故事好神奇咯。你哋兩個有冇睇啊？ 我有睇啊，我兩個 version 都有睇。 你中意邊個 version 多啲？ 我同你一樣係中意呢個漫畫版多啲嘅，係啦，因為嗰個緊張感係睇嘅時候，尤其我喺屋企咧熄咗燈睇嘅時候咧，嗰個緊張感係大啲嘅，同埋對一啲角色嘅描寫係再詳細啲嘅，比起電視劇版。好啦，我哋轉咗呢個節目。 因為呢個係個即係其實個 topic 嘅元氣，因為我都中意世界 官方面我係鍾意漫畫個設定嘅，因為電視劇即係啲人都會講到就可能話政府有秘密嘅計劃啦，但係喺漫畫裏面就講到即係人嘅變化㗎嘛。 係啊，佢係話係一個靈魂嘅一個革命㗎嘛。 嗯， 佢係因為都市人太抑壓得滯㗎嘛，咁滿足唔到佢慾望㗎嘛，咁所以裏面嗰個所謂嘅靈魂就想 call 佢哋，你入嚟我嘅世界啦，你咁入，如果真係俾佢說服咗入咗個世界，就會外邊變咗怪物咯。但我覺得好得意喎， 係 佢一個黃金時期㗎嘛，跟住之後佢變完怪物之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佢就會靜止咗，佢變咗簡，跟住變咗新人類㗎嘛。 係冇錯， 我覺得好得意。 而變咗新人類之後，就話係冇咗嗰種，係 冇咗情感咯，冇咗感覺咯。 係 咁，我覺得係其實反思翻係好恐怖㗎喎。即係如果你個慾，如果一個人冇慾望嘅話咧，咁即係佢係冇感覺嘅一個人。 嗯， 係啊。咁所以我哋一定要 keep 住自己係有慾望啊。 同埋當有慾望嘅時候，即係你入咗自己潛意識，但係你嘅外在會變成怪獸呢樣嘢，其實我覺得現實當中係都可以即係解得通啊嘛。即係當一個人去沉醉於自己慾望嘅時候，佢可能會變咗第二個人，或者佢所做嘅行為係會唔同咗，或者邪惡咗噶嘛。 或者真係有啲去殺人啊，或者有啲去打劫啊，真係做到啲傷天害理嘅人，咁佢就真係被呢個慾望蠶食咗咯。 就等於一隻怪獸咁咯，好似。 但係對於 Misha 嚟講啦，即係有冇一啲真係好強烈嘅慾望係一路都好想即係將佢攞出嚟啦， 發現自己其實都有嘅， 都有嘅，但係 control 住 control 住。 哇，咁啲好邪惡嗰啲，我梗係唔分享啦。 係，咁講啲唔係咁邪惡， 講啲分享得嗰啲， 係啦，講啲分享得嗰啲咯，係咯。 啊，對我嚟揾錢。 正常啊， 好合理啊，好合理啊， 好合理啊，你唔讲呢嘢我先惊啊， 系啊系啊， 钱系一个欲望啦，但系我又唔需要好多钱嘅，咁起码够满足我嘅生活啦，食嘢嘅欲望啦，打机嘅欲望啦， 都好合理啊，好正常，应该咁讲，呢啲欲望系好正常人会拥有嘅欲望嚟嘅， 系咯系咯， 因为你又中意打机啊嘛，个人 系啊，但系跟住我又喺度。近排喺度谂啊，点解我成日咁中意打机咧？又会觉得啊，打机系咪真系逃避现实咧？跟住喺度自己谂咗好多嘢。 但系我觉得就系因为可能你本身中意打机嗰啲，系咪嗰啲对嗰啲 RPG 冒险嗰啲？ 系啊， 所以呢套作品令到你咁有 feel， 就系因为佢其实 kind of 都好似第一身嘅一个冒险嘅过程， 即系 打丧尸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有用嘅，因为你可以摆到翻音乐度啊嘛。 系啊，搞到我成日发梦咧，都会发呢啲梦咯，成日唔知变丧尸啊，有一个虫喺度飞嚟飞去啊，攞把剑喺度系咁斩。即系我呢啲咧喺个梦里边成日都经常发生噶。 O K， 咁啊，所以呢啲欲望就帮助咗 Misha 有今次呢个作品啦。但我想问嘅就系因为咧，歌曲嘅名叫《怪物括弧住深受 version》，我就好想知道一样嘢、就 是。另一个 version 系嘛？ 系啦，仲有啲咩 version 咧？即系嗰个深受 version 嘅意思系点样样咧？ 其实因为大家谂到怪物啦，通常可能即刻就會諗到啲好核突嘅嘢啊嗰啲，但係括弧我想講翻俾大家，深受其實係講緊怪物係外，括弧嘅深受係內，我講緊係內心嘅一個世界啦，係啦。咁、 哦、 至於有冇其他嘅 version 嘅，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咁又、哦、會唔會因為呢首嗰個 topic 或者嗰個靈感來自於一啲動漫嘅角色，咁所以填詞方面啊 ，Oscar 因為佢都又係中意睇呢啲噶嘛， yes. 就覺得佢應該最明白呢啲。 Yes， 我真係我寫完啦。只歌啦，咁俾監製公司聽啦，大家都中意咗之後咧，咁我就大膽地去問公司，我今次可唔可以揾 Oscar 去填詞，即真係去發聲啦，自己。咁公司就覺得，咦，都好似幾啱數，因為我有解釋嘅，我話Oscar 比較年輕啦，即佢亦都係應該會睇同漫畫嘅一個人啦，咁佢應該會明白我想講嘅嘢，咁我又想簡單直接啲去表達，因為其實呢首歌好簡單，想講嘅嘢都好簡單，唔需要話係太過轉接去講啦，咁我相信佢係會填到一啲比較直接嘅歌詞，咁我就反映咗我呢個慾望啦，咁公司就好好就幫我達成呢個慾望，咁 Oscar 都都應承咗，咁好快佢都填咗個詞，咁其實我好欣賞佢填呢份詞，因為佢好直接，一開始佢嗰啲描述啊描述得好好好啊，即係譬如一開始啊烏黑赤膊滑溜身體四肢屈曲，即係呢啲 大家好多畫面就即刻喺個腦度會浮現咗出嚟，所以好直接地將我想講嘅嘢佢係形象化咗佢咯，喺佢啲詞裏面形象化，咁令到聽眾聽落去個畫面就好強烈，即刻知道係講緊啲乜嘢嘢咯。 係咁但係啱啱你話咧，即係攞呢一首歌俾公司聽嘅時候，即係公司都 OK 咁，但係嗰陣時拎俾公司嘅時候，係咪已經都有一啲自己填咗嘅詞，有一個自己嘅版本？ 係啊，有一個有一個國語詞啦，比較容易啲填啊嘛。係我是 chorus 到开始写先的，咁本来个 chorus 是你是怪物咁样先嘅，系啊系啊，系比较好直接噶咯，你仔就系怪物噶啦，咁中间有啲词就都系叫自己释放佢出嚟咯，系咯，唔好怕咯，咁所以。嗰陣時嘅意思咧，所有嘢咧都已經定曬落嚟噶啦。只不過交到喺 Oscar 嘅手上嘅時候，佢幫我做翻一個廣東話啦，同埋比較文化係非常之好嘅， 亦都再形象化啲啦。 再形象化嘅咁樣嘅版本就出咗嚟咯。 係。咁要錄到呢一種嘅感覺，啱啱講有啲慾望喺裏邊，咁因為好耐心噶嘛，你怪物嘅耐心嘅慾望。咁喺錄音室，譬如監製啱啱提到 Evan 啊，或者可能吉新風啊等等， 好多嘢。 多謝預計咁，點樣去一起去摸索呢一首歌，應該以一個咩嘅通去發揮嘅 ？Vocal 上面嘅錄音係交俾Edward 幫我錄嘅。 係， Cousin Fong 係做嗰啲backing vocal 咧，佢其實裏邊咧除咗把聲啦，咁有好多再揾咗幾個人去幫我去做一啲嘅 vocal stacking 嘅。係，咁波多預計就係喺 instruments 方面去錄去監啦。咁咁我喺唱歌同Edward 嘅錄音過程，我 Edward 都有少少變咗嘅，我覺得。佢個邊係好好嘅方向去變啊！同我喺度錄音個過程，我以前咧同 Edward 錄音咧，我會驚驚地噶，即係我驚。 但佢唔係都好 nice 嘅。佢講係好 nice， 佢好 nice 嘅，但係佢要求係非常之高噶嘛。咁我有時候都好驚會唔知達唔達到佢要求，咁就驚驚青青咁樣嘅。咁但係今次錄呢首歌嘅時候，同佢嗰種關係係。一來我哋已經更加昇華咗啦，即係熟咗啦，熟落咗之後，更加大膽，咁佢就俾多咗好多信心我去 encourage 我，佢都自己都話錄音嘅過程係應該玩，應該開心，先至錄出嚟嘅 result 係好嘅咁樣咯。咁所以我話佢變係變好似 friend 咗咁樣啊，成個過程係好輕鬆嘅。咁你玩咯，你玩多啲聲啊，咁樣成咁樣嘅過程裏面，咁我就變咗好 enjoy 咯。咁去到嗰啲 verse 嘅位啊，咁有時你會 feel 到我特登玩一啲字咧，啲特登俾啲氣聲出嚟啊，或者係怪怪地嘅咬字啊，有少少咁樣嘅咬字落去咧，咁都想營造翻出嚟咯。Edward 係話你咩都唔好諗，你淨係諗你淨係抛啲嘢，系不停抛一啲古怪嘅嘢俾佢去拣咯，俾佢拣觉得啊依、這个几好、啊，你 keep 住依个方向啦、啊、咁样咯。咁依个录音嘅过程系轻松噶。 O K， 咁但系前前后后有冇话试咗用几多只声先揾到哦？终于呢一只声好啱数啦，因为我觉得好魔性啊嗰件事咧，好喺个脑度不停缠绕住咁样。有冇话揾咗几耐先揾到呢把声？ 其实我第一个 session 都差唔多噶啦、因为。可能是始终自己写啦，都变咗好容易入局啊，好容易入去，同埋佢亦都系讲紧我好想表达嘅嘢啊嘛，咁变咗好快，我第一个 session 都已经有，同埋我本身个 demo 都系自己唱噶嘛，虽然系国语啦，咁但系其实嗰个 tone 都已经喺度噶啦，咁我今次选择。是光油并重的一個唱歌方法去迎合啦，咁先可以表演到那種怪物嘅聲音啊，因為怪物是不會很大聲咁樣講嘢噶嘛。 喺你耳边度咧 ，My precious 嗰啲咁啊，魔鬼， 你呢只唔系怪物咁解， 魔界嗰只咕噜 系啊，咕噜啊 ，My precious 嗰啲嚟噶，整一个 version 下次只咕噜 version， 好啊， 你哋唱啦，好唔好啊？ 话你啊，怪物括弧咕噜 version， 好惊啊！咁咁填词嗰度就简单好多啦，系啦，因为就唔使 都唔好听到词， 听唔清楚噶啦，咁样。 系啊，知你讲咩？ 所以成个 project 都贯彻啊 ，Misha 呢一种咧，好中意怪物啊、打机啊、动画、漫画咁样嘅感觉。 怪怪地咁樣嗰啲嘢都好適合嘅， 係係，大家都羨慕你㗎啦，可以一次過擁有咗 Manson 同埋 Sandal 喺你嘅 MV 裏面。我想講咧，我咧由水母間開始啦，有一個男主角啦，嗰陣時係麥秋成開始嘅， 係 跟住所有落嚟嘅 MV 咧，我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靚仔同我合作， 係啊，好多 fans 啊呢度， 滿足曬啦，滿足曬你嗰啲， 我好滿足啊！ 原來係自肥計劃嚟嘅，OK， 成就咗我而家呢個怪物， 唔怪之得 Misha 咁開心啦！而家做歌做得 好嘢，真係好爽啊！咁 下手係邊個？ 真係臨危進知啊！ 諗下先，打開個 IG 望下有邊個先。 而家有邊個靚仔小鮮肉先？ 係啦，而家係利用呢一個公司資源，利用到。 恭喜之后咁啊！系啊，将欲望发挥得淋漓尽致咁样， 系好嘢，好嘢。 诶，咁所以而家有 Misha 派紧呢一首新嘅歌啦，《怪物酷深秀 version》。咁究竟啊，之后会有啲乜嘢 version 咧？ 仲有边个男神咧？咁 故事点样发展咧？大家又留意 Misha 同埋公司嘅 social media， 睇下之后会唔会公布俾大家听啦。 好啊， 好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西午前听过由叶巧林嘅拍台作品《怪物故湖深秀》version， 听日5点见，拜拜。 Bye.